这一生，要强的也笑着，疯癫在结尾和伤口，活了无所依，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着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难，何处是我家？结尾和伤口，活了无所依，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着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难，何处是我家？山川之欢，遥万物相邻，却收留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山地的你。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李荣浩这首将自己的心情写照与山川大河的美丽景色相结合，山川之前呢，在榜取得了最高季军的好成绩，本周以第15名的成绩重新回榜。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上榜5个星期，最好的成绩呢是冠军，本周下滑到了第14名。虽然成绩不甚理想，但无论是王菲的演唱还是唐田和钱磊的词曲创作，都可以说是2021年最出色的音乐作品。 不见都一生 Thank you.

도期盼你感觉到，跟时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体温间这位我，不舍掉低我，何苦贪慢，这点天真清楚早早失足，任无海颠倒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倦了，好想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想在路中会靠不动，人望着夜空，何想星空，每位都有相同相同，仿佛星梦都似试过数百次伤痛，人总会痛，某方星空都似再有数百次失踪，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之前呢，香港男团 Mirror 的成员 solo 单曲上榜，这就是陈卓贤的《搞不懂》。之前呢，仅仅是上榜一周便离榜，本周重新回榜，排在第十一位。房东的猫今年一批关于彻夜不眠的事情当中的这首今天是星期几，一首关于渴望自我时间空间的歌曲呢，用一种轻松 old school 的风格来表达，我们来听这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今天是星期几。

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10:34，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九名位置出现的是上周的亚军歌，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完美不完美》，很遗憾下滑了7个榜位。那这是莫文蔚为影集2049所演唱的主题曲，上榜三周成绩呢是遗憾三连跳，首周是冠军，然后接下来是亚军，而本周下滑到了第九。让我们一起向上一名，出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二首上榜新歌，来自午间情的这首《零距离》。这首歌呢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不仅他们的演唱会受了影响，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线上创作录音，每个人在不同的地区通过连线群策群力，最终完成了这首歌《零距离》。 这海洋的思念能不能到你身边，隔着荧幕的问候想不想在你面前， 一个早安温暖了整个城间，一个晚安陪我度过失眠，虽然不在眼前，心却能连你线。 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是希望变，距离也无法隔绝彼此有多想往前，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对着时窗说完再见，让想念挂在同一个弯月。Close your eyes, say goodnight, I'll be by your side. 隔着怀疑有两颗孤单的心，又是眼泪，隔着冷漠不想说，冻成了两个冬天。 遥远。当爱被间隔在没有人的空房间，让我们搬进里面，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瞬息万变，这彼此有多向我前，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对着视窗说完的再见，让想念挂在同一个弯月。 Close your eyes。 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都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的新歌《已读不回》，用时下潮流的说唱曲风唱出了爱情当中微妙的男女关系。作为出道20年的歌手，胡彦斌的音乐总能够是同步时下最潮流，从 R&B 到饶舌说唱，唱作全能。除了上周的亚军《完美不完美》之外呢，上周的季军歌也提前出现，金志文这首有着魔力副歌的自娱自乐，上周是空降第3名上榜，本周来到了第6名。前段时间呢，在全网都有着很高关注度的这首歌曲金志文的自娱自乐，和他之前走红的歌《远走高飞》一样，有着这个好玩又好听很有魔力的副歌部分。这首歌呢，也是以空降季军的好成绩登陆到全球榜。好，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开头的时候，我们呢就将通过我们的城中潮流，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带来的是哪些歌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我大会黑漆漆的老， 我擦干了泪不计较，苦心故意是为我好，一个巴掌换一个枣，这便宜谁不要，一巴掌不准我撕咬，有一巴掌别妄想能逃跑，我不是呆呆的羊羔，又奸诈又利爪，摘下我身上的风暴鳞爪，变成广告里的铃铛鸟摇，不想再继续沉默多一秒，可我已经忘上，我要自闭包，要暗无天日的城堡，用一颗心装裱，摘下我身上的红毛鳞角，只要 is it not enough for you? Is it not enough for me? Is it...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在 Trans in Town 当中呢，我们所关注的是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维里安，是来自他首张英文创作专辑叫做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当中的主打歌叫做 Is It Not Enough。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接榜时段。相隔一周之后呢，上期榜单的 Top 3本周都提前出现了。亚军完美不完美出现在了第九，上周的季军自娱自乐出现在了第六，而上周的空降冠军歌本周下滑到了第五名，提前出现，这就是来自于黄霄云和赖美云所合作的这首《幻想》。 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黄霄云、赖美云这首之前在全网有着很高关注度的单曲《幻想》，上周空降冠军，本周仍然在 Top 5占有一席。好，我们向上一名，第四名位置出现的是孙燕姿的单曲《匿名万岁》，因为疫情，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也通过网络见到了很多的，乱象。所以呢，这个网络的实名制认证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匿名万岁》。 中结连却不粘连，躲躲藏藏又想被看见，彼此来回消费也是 却不会只以为伤一醉伤一泪 去年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对歌曲有着超凡领悟力和表现力的歌手单依纯，她的这首倾诉单曲歌名很简单，就是一个字，为，由音乐人刘凤瑶来打造，两个人的特质融合在这一首歌当中的相辅相成，既有了这个刘凤瑶那种对音乐大开大合的处理，也有着单依纯细腻敏感的演绎。好，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本周的火箭歌，张杰新专辑的新轮主打歌《像真的一样》，上周第十一名，本周前进九位，晋升到了亚军的位置。爱情当中呢，有的美好哪怕是真假难辨的，那也是两个人心灵相通美好的瞬间。 情况能在彼此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进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寂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结肠他离场，你都是暖场。边拐弯打听关于爱的答案，边感叹感情的艰难，却对感情避而不谈，另一半若像是太阳一般，哦哦，天一寒，怎么向你来取暖？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遗憾转身就遗忘，你还在他身旁。武装拥有进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寂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结肠他离场，你都是暖场。小影的话只会更强化，不能没有他，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进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哦，孤独寂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经常他结肠他离场，你都是漫长。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良的这首《永生永爱》。那下面这首歌呢，其实上周都已经接近榜尾了，排在第14名，本周呢没有继续出现在榜上。歌曲那种热烈动感的情绪还是会让人在冬日周末的上午感受到一种热情。我们来听吉克隽逸的这首《尽兴》。 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静静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太久 I'm on my way，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所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前辈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是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成对，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轻轻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带着火 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清醒的自我，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轻轻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带着火 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清醒的自我， 觉得勇敢，也为我分担，也让我灿烂。假如呼吸都灵感，怎么安？让我与自己那一半狂欢，别继续牵绊，让谁柔软。 听到的两首上周并列恒星歌都取得了四周的榜龄，之前呢是吉克隽逸的锦星，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今天半永久，而另外两首呢上周的恒星歌则继续在榜，就是王菲的如愿和房东的猫的今天星期几。周深上周呢有两首榜上歌在本周呢分道扬镳，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成功登顶，而这首为某热门游戏所演唱的中国节的主题曲时节则遗憾离榜。 少年的脚步跌撞， 不想 笑花凑下，接下碧波荡漾，再接下你我牵绊，蓦然回首，人世最初模样，接下明月光。 朱星杰2021年全新的概念影音故事专辑的第三波亮相主打下坠，延续了朱星杰近些年的复古的风格，很遗憾在榜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歌坛近些年炙手可热的音乐人以及创作歌手林家谦，他的专辑 Seven 的这首主打歌，唱出了事无巨细的爱情， 歌名叫做《难道喜欢处女座》。上周呢，新歌上榜是排在第十五位，本周遗憾离榜。11:56，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盛希 这首翻唱张震岳的《分手吧》，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滚石40滚石壮乐队40团拼经典当中。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稍后是小航在这里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呢要跟你相约在2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次回到空中，明天见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